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听力练习，我们要讲解的是四级的一段听力长对话。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dialogue taken from College EnglishLevel 4， 今天我们听的这一段呢是对话，选自四级的听力考试。好，那我们听这段对话之前呢，咱们先看一下有哪些生词与词组，先预习一下。首先我说 make faces， 你知道是干什么吗？ make faces， face 就是那个脸吧。 对， make faces 是做一个脸。这个什么叫做脸呢？就是做鬼脸， 就 是吧？ 对了，就是出怪样，做鬼脸儿啊。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词 ，make faces。这里要注意的，它是固定的搭配，它就用的是 face 这个词的复数形式。好，第二个词是 cherry stone 啊 ，cherry stone 这个词呢 ，cherry 就是樱桃 ，stone 呢是石头。两个单词放在一起之后呢，没有空格也没有横线，那它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猜一猜。上下文是这样的啊， I remember my Aunt Mary used to say if you swallow a cherry stone a tree would grow out of your mouth. I remember my Aunt Mary used to say if you swallow a cherry stone a tree would grow out of your mouth.好，这个 cherry stone 能猜出来吗？有的同学说了，好像和树的种子有点关系哈、啊，因为如果你吞下去这个 cherry stone， 一棵树就会从你的嘴里长出来。好，那其实和树的种子没有什么关系。那我现在就公布答案 ，cherry stone 是小的蛤蜊，就是这个贝壳类的动物啊，在海洋里面有这个贝壳，然后呢，你一碰它。他的嘴就闭上啊，通常呢，这个贝壳人还拿来在水里面焯一下，然后就去吃掉啊。这是 cherry stone。好，接下来呢，一个单词就是刚才用到的动词 swallow，swallow， 吞的意思。比如说 ，I swallowed a coin 啊，我把一个硬币吞下去了。这个 swallow 就是这样用的。好，再往下呢是 stamp，S-T-A-M-P。stamp 这个词呢，意思比较多，在课文中呢用的是名词，名词是邮票的意思啊。它除了用有邮票的意思之外呢，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印章，就是刻的戳，比如说邮戳啊，可以叫 stamp。还有你去单位开了一个文件，比如说你的成绩单。然后这个成绩单上面要盖有学校的章，这个印章也叫 stamp。 好，接下来一个单词是 curl， C-U-R-L、说起 curl， 可能有同学想到了一个运动叫 curling。 哎，我们之前在谈论冬奥英语相关的词汇的时候会用到这个词 curling、C-U-R-L-I-N-G。Curling 有冰壶的意思，这是一项冬奥会的比赛项目。 好，这个 curl 这个词呢，它当动词不及物动词讲，它是弯曲的意思。 如果说 your hair will curl, 就是说你的头发会变得卷曲起来，那么 curl 是卷曲的意思啊。那它和这个 curling 这个运动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啊，这个单词就是这样。大家自己要多多的做阅读，你就会记住它。好，下面一个词是 shave。S-H-A-V-E Shave 是一个及物动词，就是除去什么东西上面的毛，比如说 shave your head 就是把头剃光的意思。好，再来呢，下面一个单词是 reckon R-E-C-K-O-N reckon 就是认为的意思，就等于 think。好，这个单词呢，当think 大家是比较熟悉的，而 reckon 呢，好多同学就不太熟悉了。这个单词在句子中它是这样说的 She said her grandmother reckoned you had to shave your head to get it out. 好，那么她说呢，她的祖母认为你必须要剃秃了头才能把这个东西赶出头发来。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预习的生词。那我们现在呢，就给大家放第一遍录音，看看你能够听懂多少。 You know, Ben's given up making those terrible faces he used to make. The other day, he came home from school almost in tears. His teacher said if he went on like that, his face would get stuck when the wind changed. And he believed her? Yeah, he's only a little boy. Don't you remember all those things we used to believe when we were little? I remember my Aunt Mary used to say, if you swallow a cherry stone, a tree will grow out of your mouth. And I'm still terrified today, sort of subconsciously, you know, if I swallow one by mistake. Yeah, I suppose you're right.The one that used to get me was that swans could break your leg with a blow of the wing. They can, can't they? I always thought they could. No, they're not that strong. But there's another one even more terrifying, that is, if you put a postage stamp on upside down, you'll go to prison. No, never heard of that. But my grandmother was a terror for that kind of thing. For example...She would say you'll get a spot on your tongue if you tell a lie. If you eat stale bread, your hair will curl. And here's one more. We went on a camping trip once in Italy, and my wife spent the whole time worrying about bats getting into her hair. She said her grandmother reckoned you had to shave your head to get it out. My wife was really terrified. Silly, isn't it?But that's how some parents try to keep their kids from doing the wrong thing or getting into trouble.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来学习一段听力的真题对话啊，这是一段选自于大学四级的听力录音材料。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一个对话呢，是一男一女之间的一段对话。那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解释一下其中的内容。 You know, Ben's given up making those terrible faces he used to make. 你知道呢，本是人名，他已经放弃了他以前常常做的可怕的鬼脸。好，这里呢有定语从句，是形容 those terrible faces， 然后呢 he used to make。这个 he used to make 定语从句省略了 that， 就是他曾经常常做的鬼脸。 used to 表示过去经常性的重复的动作。那 he used to make those faces， 他曾经常常做鬼脸。这个单词，这个词组其实很容易和 be used to something 去混。那我们仔细把它区分一下，首先过去常常 he used to do， 后面要接 do， 也就是说这个 to 是动词不定式符号 to。 比如说 I used to go to this restaurant every day， 我以前曾经每天都到这家餐厅，这是 used to go。 那么 be used to 它的含义是习惯于某事，习惯于做某事，这里的 to 是介词。比如说 I am used to getting up late on Saturday morning， 我习惯于周六早晨晚起床睡懒觉。这个呢它用的是 I am used to getting up late。 好，这里第一要注意的是 be 动词是 be used to， 第二要注意 to 是介词，所以呢 to 后面如果跟动词要变成动名词。 I am used to getting up late。 好，下面一句呢 The other day he came home from school almost in tears。 The other day 就是前几天，有那么一天。He came home from school almost in tears， 他从学校回到家里几乎是哭着的。 In tears 就表示是泪流满面的。那前面通常呢是有一个谓语动词的句子，然后加上 in tears。 比如说 The little girl was crying in tears， 就是全是眼泪在那儿哭，这个小女孩哭得满眼是泪。再来啊， She talked about her experience in tears， 她流着泪讲述她以往的经历。 His teacher said if he went on like that his face would get stuck when the winds changed。 哦，就是老师就跟她说了，如果你继续如此这样做的话，但是他说如果他继续如此这样的话，他的脸就会在风向改变的时候僵住。这里有一个词组叫 get stuck。 对，就是堵住了，僵住了。如果你说在一个路上面 get stuck， 就是被卡在了这个车流量中间的意思。 就堵车的意思。 没错。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脸也会被 stuck 啊。His face would get stuck when the winds changed。哎，就让我想到这两天其实北京特别冷，然后呢，冬天冷的时候风一刮， 脸就僵了， 脸就僵住了。这个僵住也可以用这个 stuck 啊， 没错， 就冻住了， 没错，啊，所以呢，这个单词呢，大家记住哈。当然，老师这么说就是哄这个小孩了，然后呢，他说 ，Yeah, he's only a little boy. Don't you remember all those things we used to believe when we were little？ 是啊，他说他是个小男孩而已，你难道不记得那些我们小的时候曾经坚信的东西了吗？坚信的这个事物了吗？这里有一个 don't you remember， 它通常来讲一般疑问句是 do you remember， 那么 don't you remember 就是难道你不怎么怎么样，你不记得了吗？好，所以这里呢其实它不需要回答，它只是一个强调的口气。那 we used to believe 又出现 used to，那这里大家能分辨出来吗？是过去常常还是习惯于做某事呢？ The things we used to believe， 好，你一看 to believe 你就知道是过去常常曾经相信的，小时候曾经相信的事物。 When we were little 这个词组请大家注意，通常在口语考试的时候，在我小的时候，许多同学认为应该是 When I was young，他会这样去说。那如果你考口语的时候，你也就是二十来岁，十七八九，那你在考官面前你说 When I was young， 考官就会说什么呢？他说 You are still young， 你还是很年轻的。而你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当你小的时候，那这个小的时候呢其实就用 little 或者是 when I was a child。 好，那今天我们学的这个课文呢直接就说的是 when we were little， 当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 所以大家看这个英文呢，其实是很精确的一个语言。那你用 young 就表示的是年轻，而你现在呢就是青年人，所以呢你用 young 呢老外就很费解。好，接下来 I remember my aunt Mary used to say，又出现了啊！我的婶婶 Mary 曾经常常说 If you swallow a cherry stone， 如果你吞了一个蛤蜊 A tree would grow out of your mouth， 一棵树就会从你的嘴里长出来。好，这里呢出现了 A tree would grow， 这是一个虚拟语气混搭版啊，就是 If you swallow， 这个没有用任何改变时态，直接用的一般现在时，就是如果你吞了一个蛤蜊，这个 swallow 它既不表示现在与将来的相反事情，也不表示它不可以实现，所以呢直接就用了正常的条件句，如果你吞下去，因为这是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但是呢一个树会长出来，这个其实是一个虚拟的了啊，所以呢它会用 would grow来表示它的这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但是我们都知道了，你吞下一个蛤蜊也不会长出一棵树来， 是， 这就是它的虚拟语气比较复杂的地方，是混合的，就是如果这件事儿是可以实现的，而之后的那个结果长出树来不太可能实现， 因为后面那个结果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所以呢就应该用虚拟语气了。 对了，好，接下来 And I am still terrified today、我直到今天呢我还很害怕这件事情 Sort of subconsciously、这个 sort of 它跟 kind of 一样是一个口语的表示呢可能的意思、就是好像可能也许 Subconsciously 就是下意识的，也就是说他直到今天会下意识的有点害怕。 好，那接下来呢他说 If I swallow one by mistake you know、你知道如果我真的是万一不小心 吞了一个这个蛤蜊啊， 哎，那这个树就可能真的能长出来。这个呢里边有一个 by mistake， 就是不小心做某事的意思啊。Yeah I suppose you are right， 是啊，我觉得你是对的，也就是说你这么想是有道理的。The one that used to get me was that， 好，这里又出现了 used to get me， get me 呢就是骗到了我，就是真正的让我上当。那有这么一个说法，曾经真的让我上当，就是让我信以为真的 was that swans could break your leg when they blow off the wing。 这个说法就是当这个天鹅扇动翅膀的时候会打断你的腿。你说这个大人编出好多事儿吓唬小孩儿啊，其实这个对话呢提供了一些文化的背景，你就知道在西方大人怎么去吓唬小孩儿。我不知道在中国哈，北方好多的地方人会说哎呀别哭了别闹了，你再哭什么那个老妈猴就来了什么的，他吓唬小孩儿。这是中国文化里边吓唬小孩用的方法。 是。 而在这个英文的这个文化里，他会说天鹅一扇翅膀就能把你的腿打断了。 哎呀，天鹅应该是很美好的动物啊，怎么会那么凶残呢？ 所以说呢， 反正就是在国外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对， And they can, can't they? I always thought they could. 他们可以吧？不是吗？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可以的。这个男士说 啊，这所以就是说，这个男士呢，小的时候人家大人所讲的这个东西就给蒙住了哈。信以为真。然后这里头有几个省略，就是 they can, can't they? 就是 they can break your leg, can't they? 这是一个反义问句，说他们确实能够打断你的腿，不是吗？ I always thought they could, 这里用了过去式，就是 thought 用了过去式， could 也用了过去式，那他表示的是我以前真的曾经就这么认为啊，就是信以为真的意思。那这个时态呢就表达出他现在不这么认为了，尽管他用了 always， 但是他仍然描述的是以前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呢大家再仔细体验一下，他说 I always thought they could。 No, they are not that strong， 不会的，他们没有这么有力气。But there is another one even more terrifying. 但是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更可怕了。That is, if you put a post stamp on upside down, you will go to prison. 这个说法就是 if you put a post stamp on upside down, 如果你把一个邮票倒过来去贴的话，比如说正着，这个邮票如果画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那肯定是脚在下头在上。 upside down 呢，就是你贴反了，让它头在下脚冲上的话，这种就是 upside down。 If you put a post stamp on upside down, you will go to prison. 那你就会坐牢的。好，这里边 will go to prison, 他没说 you would, 是吧？这就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 go to prison 这个动作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那相比起嘴里长出树来的话，go to prison 确实是在现实中有可能实现的。马上这个男生就说了 No, never heard of that. 没有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Never heard of that. 这里用了过去式，就是以前没有听说过。那现在这个女生一说，所以现在她是听说了。所以你看这个动词就用的一般过去式。But my grandmother was a terror for that kind of thing. 但是呢，我的祖母会经常说这种特可怕的传言。Terror 就是 terrible 的那个名词，T-E-R-R-O-R terror。 哎，那你要是看这个恐怖袭击也是 terrorist， 是恐怖分子， 对 attack, terrorist attack， 对，所以你知道 terror 是恐怖名词。For example, she would say you will get a spot on your tongue if you tell a lie、比如说呢，这个祖母经常怎么吓唬她呢？ She would say, you will get a spot on your tongue if you tell a lie. 如果你撒谎的话，你的舌头上就会出现一个斑点。You will get a spot on your tongue if you tell a lie. 好，这个 tell a lie 就是说谎的意思。这个 lie 是 L-I-E, to tell a lie. 那跟它相反的，说出真相呢，是 to tell the truth.就注意这个 tell the truth 是指用定冠词 the， 因为呢它特别是具体会指一件事情的真相。 If you eat stale bread, your hair will curl、还有什么可怕的这个说法呢？如果你吃坏了的，就是馊了的变质的面包 stale S-T-A-L-E 就是坏了变质的不新鲜的形容词， your hair will curl， 那你的头发就会变卷。好，接下来呢， and here is one more、还有那么一条， we went on a camping trip once in Italy， 那时候呢我们去意大利旅游，主要的活动是什么呢？露营。 We go on a camping trip， to go on a trip、那我要说是出差呢，就是 to go on a business trip，这个词组大家可以记下来。那他用的 went 表示在过去，去过意大利露营。 And my wife spent the whole time worrying about bats getting into her hair. 我的妻子一直担心蝙蝠飞到她的头发里、一直在担心。 Spend 后面加时间 doing something 就是花时间做某事。 My wife spent the whole time worrying about， 那就是我的夫人我的妻子花费了一直的整个旅程的时间去担心 worrying about bats getting into her hair。 你说那个蝙蝠怎么会飞到她的头发里呢、所以说这也是小时候被吓出来的。好，最后一点，她说 She said her grandmother reckoned you had to shave your head to get it out、于是呢她的祖母就认为什么呢？ 你必须要剃光你的头发才能把它弄出来，就是对于一个女孩来说，剃光头发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没错，这就吓唬他们嘛、是吧？头发里边有蝙蝠，你得把他头发剃光了就行了、My wife was really terrified、我的妻子彻底被吓着了。 好，那么我们就把今天这段对话的主要内容都给大家讲解完了，希望大家能够听明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今天的这一段录音。

It's 7 a.m. Beijing time.